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，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，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。 过阿什马， 森林里就是那十里梅， 一座座石碑一幅画， 十多的清香后骑马，十二岁竟敢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花比青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竟敢是妈妈，天造的石林生花女精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 阿黑哥 阿什马，